有了亏笑嘛不嘛这个年大路爱松松啦对对叉叉情对叉啦绿的鸟对啦的那如果你要送也没钱拿那也撇家那如果阿你却追过了牛头比也偏不会家的这哈斯那瑞照片们为嘛对啦的 你有没有在打的我有那只那天这就变成鬼鼻头 你们起码闹大家压拉的看在压大瑞的看拉的那么给大瑞的地大的吃土也压够谁不输呢你们起码当不插着拉的你压中路把的当门的你梦为不可奈不灭大瑞对对叉叉情对叉啦绿的鸟对啦的 你有没有在打的我有啦路你来啊啊谁骗来的啊我看没啊谁地上路啊送啊 吃把多的你心你啊啊不啊你路啊不骗算的路索啊地啊你开阿片阿片的心路看那里微多嘞地也冒面塞嘞那家也有多压嘞你们是吗闹家的压拉嘞看在压大瑞的看拉嘞那么给大瑞的地下的吃土也压过谁不输呢Sorry, now I'm a shitty day. Shitty day, my man.